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美国研究所研究师金南赫发表了一篇评论，评论指出，最近在美国国内有主张说要重启已被中断的在朝鲜领头发掘美军遗骸工作。新墨西哥州前任州长比尔·理查德逊和朝鲜战争和冷战时期美军俘虏及失踪者家属联合会长等人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举行的讨论会上说，美军遗骸发掘工作在改善美朝关系方面会起到重要作用，不能找回朝鲜战争时期在北朝鲜失踪的数千名军人的遗骸是一个尚未愈合的伤口，不是政府级的，而让民间组织进行美军遗骸发掘工作也会成为一个好方案，并表示要求美国政府把其和北朝鲜在政治看法上的差别搁置一边，积极关心重启美军遗骸发掘工作。曾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名议员在朝鲜战争爆发有66年之际联名向国会众议院提交一项决议方案，要求美国政府尽早同北朝鲜举行对话，以确认那些在朝鲜战场死亡或下落不明的美军士兵的身份，并找回他们的遗骸。本来在我国领头发掘美军遗骸是我国接手美国政府朝鲜战争参战者及其遗属要最终解决在朝鲜战场去黄泉的美军下落不明者问题的屡次恳请并采取人道主义措施来开始进行的工作。我国军队和人民在朝美关系尖锐的情况中也出于人道主义立场表现出雅量，从1996年起近十年来经30多次协助美国毫无偏向地进行了发掘工作。当时参加共同发掘工作的美方所有成员对我国采取人道主义措施给予积极合作一事表示了多次的谢意。尽管如此，美国完全无视我国诚挚的努力和战争参战者遗属的心愿，以所谓的安全威胁为由，单方面地中断了遗骸发掘工作，而且趁一些机会，厚颜无耻地利用遗骸发掘等人道主义问题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以图把遗骸发掘工作被中断的责任转嫁给我国。美国单方面的中断美军遗骸发掘工作，可到了今天则以为其可以随心所欲地重启这项工作的话，那么这是错误的打算。美国用任何权谋和诡计都绝对不能摆脱出其一直追求穷凶极恶的对朝敌视政策，破坏美军遗骸发掘问题等人道主义工作的责任。